今日呢个组合系咪又系第一次出现呢？ 系，应该系，好新颖啊！哦， 系嘛，系啊，即系后生仔，即系后生仔。我哋呢啲咧，即系后后辈咧，一听到阿一啊，赶住出嚟啊，未完个 A P I， 我整个音乐出嚟，哇！ 啊、今日个组合啊，有首先咧，欢迎大家嚟到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26，手下留情，大家好，我系阿一， 我系德国人啊， 我系身处三藩市嘅何亨啊，哇，呢、這个组合咧造就到嘅原因咧，都系咧阿队长啊，又要去宣扬一啲爱啊， 系 好多爱啊，佢哋 系啦，咁啊，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佢嘅社交平台嘅话，都会见到就系佢即系一家大细就去咗柬埔寨， 系。 系啦，好似有啲义工服务要去嘅，即系呢啲有意义嘅事情嘅嘢，我成个手下留情团队梗系同人支持啦。 系啊，我哋一嬲就系想做呢啲嘢噶。 系啊，咁所以佢唔喺， 冇错啊。 系啊，佢唔喺度嘅时候就我哋顶上，咁啊搵埋佢嗰份，咁啊一家便宜两家 赚。 好啦，好啦，咁啊，哇，咁啊，小弟开始先啦。咁啊，话说小弟咧，啱啱即系呢个星期六啊，就去咗个婚礼。咁呢个婚礼咧就有别过往参与过嘅婚礼嘅。 咁劲 系好有别嘅，我先问一下阿德国人，你呢年有冇去过婚礼先？ 有啦，呢年都有啊，就系咁啱就系琴日咋？ 几日啫？ 就系琴日啦，真系呢年系啊，2025啊，跟住2024年嘅12月都有三次，咁即系呢两个月咧加加埋埋已经去咗四单嘢啦。哇，嗰度即系一个搵4000蚊一集都唔够分啊，搞唔掂啊！ 阿老海你嗰边咧？ 我嗰边啊，即系2024有参与过啦，2025暂时未有啊。即系换句话讲，幸福感咧喺美国这边咧冇香港咁犀利，我觉得好开心，我听到呢个消息。 系啦，咁啊好啦，咁啊小弟就其实呢，即系如果计过去嗰30日咧，其实差唔多参加咗三个嘅婚礼噶啦。咁你知噶啦，即系一个婚礼就要 明晒啊。 即系我哋称呢个绿色炸弹就系呢个嘅税啦，系咪先？粉红炸弹就系呢个喜帖啦， 冇错， 系啦，我加加埋埋，因为有时可能系请埋我老婆同埋我个仔咁样啦， 哇，合府统请就真系再金啲， 未到合府，我女未出席到嘅，如果加埋嘅话，个人情我有问噶，啊死啦，合府统请嗰个即 个价位 未满两岁同埋两岁前后个人情有冇分别？ 咁但系如果譬如啲亲戚或者朋友咁俾面，又真系请埋阿女，你会唔会个口中有念念有词咧？ 我会拒绝噶，因为凑住一个已经。好辛苦，仲要凑住两个去咧，就更加麻烦嘅。咁啊，啱啱呢个礼拜六咧，就去咗一个咧，就系我啱啱话就比较特别少少嘅婚礼。点解咧？就一个相对地啊西式嘅婚礼，即系过往去嗰啲咧，都系去啲酒楼啊，系啦，酒店啊，即系食乳猪啊，有炒饭啊，最尾美点双辉啊，再加个杏仁饼嗰种啦。咁然后中间大家即系惯常就会有个 MC 出嚟讲下嘢，咁又证婚，大家又影下大合照，然后又睇下成长片段啊，然后睇下啲早拍晚播啊，呢种嘅类型嘅一个婚礼，即系相信收音机隔篱嘅咁多位都参与唔少啦。咁啱啱呢个咧，首先个地点已经好特别啦，佢拣咗系一个西贡嘅会所，但系佢唔系一个会所嚟嘅，佢系一个咧俾人玩一个叫做水上活动嘅中心。 哦， 系啦，咁啊，应该系嗰对， 即系好多 wakeboard 嘅板同埋好多发艇喺度啊嘛。 冇错啦，佢直情喺个码头隔篱咁样嘅，咁啊入边嗰啲冲凉格咧有埋沐浴设施噶，即系俾啲人玩完之后可以入去冲凉咁样啦。咁我估应该系嗰对新人，即系我个朋友佢哋系即系喺嗰度经常玩 wakeboard， 觉得呢个地方好有意思啊，咁就去啦。咁同埋佢容许有动物嘅出现，咁所以咧就即係佢揀咗呢個地方，因為佢哋有好多親戚朋友都有養狗仔咁樣。好啦，咁一去到啱啱好講到去就即係開始就係佢哋要行入嗰、那個即係步入個 podium， 即係步入個禮堂上面，即係證婚咁樣啦。咁都好正常啦。點知一開口 ，Welcome to 乜乜乜乜乜 and 乜乜乜 wedding。 哦、 oh. ，I am the 唔系佢哋唔系用 MC 呢只字嘅，我唔知佢哋用咩用咩字眼去表达佢嘅 MC， 因为我全程英文我系听唔明嘅。咁因为 wedding planner 唔系 wedding planner， 佢咩 maid of honor 系 maid of honor 系伴娘。 系， 总之佢有啲字咧系佢哋专用嘅名词。咁因为咧我呢位朋友咧系我中大同房嘅朋友嚟嘅，咁啊由细到大都系读国际学校噶啦。咁、 哦、 所以咧，佢身邊嗰啲都係一啲比較即係西化少少嘅朋友啊，即係現場都係 A B C D 嘅， 係啦，都係講英文嘅。咁、哦、我直間咧都有啲朋友咧，即係我即係題外話啦，有啲人行過嚟，好耐冇見啦。咁點解咧？就係因為以前我有份參與佢哋呢隊波嘅。 就係佢哋國際學校中學咧就組成一隊波。咁、哦、我老婆話：，誒、哎、你有同佢哋踢波，我有踢過嘅，同佢踢波係我人生覺得最困難嘅一隊足球嚟嘅。 Need to speak English 啊， 因為 need to speak English， 即係唔係本地波啊？ 係啦，唔係本地波， 係咪嚟？好耐冇見到，全程英文嗰啲。 唔係，即係雖知小弟本身都好多口噶啦，尤其是踢波嘅時候都會鬧人噶嘛，我冇鬧過人啊。因为我唔识闹啊，唔 系抹住嗰个啦，抹住 抹住嗰个， 抹 him， 或者我哋即系如果大家有踢开波咧，香港踢波，香港地踢波就系、是，喂有鬼有鬼，睇住系啦， 系 咁有鬼，我唔识点样同嗰啲同佢哋去沟通啊 ，ghost ghost ghost， 系啦，或者左闸左闸落嚟啲左闸，咁左闸英文系咩咧？咁结果咧，即系嗰呢队波咧，我就纯粹即系照一个参与去即系守下龙门啊，剩啊咁样啦。咁好啦，咁去到现场咧，咁佢哋有。即係翻婚禮現場，佢有嗰啲即係 MC 講下嘢啊，有啲證婚人啊，然後有啲狗仔，咁當然都有影相啦。咁佢就揀咗個 buffet 形式去、哦、去食飯嘅，即係就唔係我哋傳統咁樣上菜，咁你就自己排隊啦。咁但係原來我哋本身以為咧，即係都係食飯嘅啫，原來唔係嘅。佢食飯嘅時間好快嘅，但係佢食咗一個鐘左右咧，就開始出嚟玩啦。玩啲咩呢？有啲古歌仔啊， 哦、 yeah, yeah. 啊，有啲 live band 啊， 然后又会跳舞啊，然后玩人龙，人龙啊，即系围住喺度跳舞啊，兜住圈啊，剩、哦、啊，我系完全融入唔到呢个世界嘅。即係、哦、原來佢哋係嗰款玩法，係啦，因為你唔會喺中式婚禮酒樓嗰度見到佢哋喺個台上面玩遊戲啊。或者拉龍啊，係啦，冇見過嘅，哦，然後又會有啲人行過嚟邀你一齊入，誒、哎、飲杯嘢啊，即係好似我有一刻覺得嚇、啊，我係咪落咗蘭桂坊定係點樣咧？即係如果我老婆唔喺度嘅話，尋日有個女士行過嚟問我有冇興趣一齊飲杯嘢嘅直情。 咁你點咧？ 哦，係又係英文啊嘛， 係、哦、啊， 英文用英文問嘅嘛。 佢唔係佢主要用英文溝通， 你口窒窒， 但係佢發現我用中文，佢都係用翻中文同我溝通嘅。系啦，咁但系我都系 你点回应啊？ 我老婆喺嗰度啊，咁样，咁所以你问我，我觉得呢个体验，我觉得好新奇嘅。即系当然，即系回程同太太喺度讨论起都话，啊呢个 party 几好玩。但系即系虽然我份人就比较贪玩，但系因为始终唔系佢哋嗰个即系外国人嘅文化，或者佢嗰种西方嘅文化，唔系好系啦，唔系好识同佢哋沟通咁啊。即系就算你要玩，你都要啲时间去 warm up 自己。我唔知两位有冇参加过其他嘅婚礼嗰啲咧？ 嗱，阿德國人有冇啊？ 嗱，德仔我咧頭先咪話去咗四次嘅呢兩個月，咁咧基本上呢四次咧都係好似阿一所講嗰種去咗啲鄉郊啲嘅地區啊，同埋咧係 set 曬場地，跟住個場地好靚嘅，望到啲海景啊，望到啲湖景啊，跟住咧就 set 曬好多燭光啊，定唔知啲燈撚燈嗰啲燈串啊，好靚嘅，咁都係全部都西式嘢嚟嘅。不過咧，佢就中西合璧。佢、當中嗰個入邊嗰個温單咧，就全部係平時我哋喺酒店啊或者酒樓啊嗰啲温單嚟嘅，都係好似頭先一哥所講嗰啲早拍晚播啊，跟住成長片段啊，跟住就乳豬全體啊，整啲乳豬出嚟咁一齊食咁樣嘅。咁就係、都幾特別嘅。其中有一次，即係其中一個咧，就係、去到上水啊，有一個叫做雙魚河嘅地點。咁咧。佢嗰度咧，最特別係特別在咧，係有隻馬，係有一對馬仔， 真嘅馬嚟嘅， 真嘅馬仔，係細啲嘅，即係唔係牛高馬大。 即係平時禮拜三大家見到嗰啲， 唔係嗰啲，嗰啲就神高神大啦，嗰啲係細只啲嘅，應該係啱啱出世嗰啲馬仔，小馬仔咁樣。咁咧，佢就我嗰一日， 我屋企都有馬仔啊，不過食得嗰啲。 咁跟住咧，我記得嗰一次咧，我係即係對十一月頭到咧，係做 MC 嘅，就幫佢哋。咁、咧就幫佢由證婚開始啦，跟住去到夜晚後續嗰啲晚宴啊咁樣。咁咧只馬仔咧就由證婚開始出場嘅。咁咧我就唔知係咪因為平時我星期三咧睇得嗰啲賽馬多，咁佢哋有靈性啊。佢好中意我， 一開集啊，一開集 係啊，一開集咧，佢就係咁跟住我，我唔明點解，跟住問過即係因為有工作人員拖住佢哋嘅，拉住佢哋嘅，咁工作人員哦，可能你身體有啲荷蒙啊，咁樣好吸引，係啊，荷爾蒙咁樣吸引嗰啲馬仔咁樣啦，咁我不以為意，因為咧佢跟住我都有個好處嘅，因為當時嗰啲工作人員都話咧，依對馬仔咧就好少跟人嘅。 所以咧影相就有啲困难嘅、啊。但系咧，我当阵时就企喺即系一对新人隔篱咧，咁只马又跟住我行咧，咁就惹来就好艳羡嘅。咁大家就一齐影相啦，又影到马仔个画面都几靓嘅。 有一刻系咪觉得自己做咗马主啊？ 系啊，我觉得啊，几威、啊，几开心、啊。咁成单嘢咁又其实做 MC 又另一个角度去睇一个婚礼嘅，咁即系好似伴随住。再一次認識呢個新人，由佢相識啊，到而家結婚步入呢個咁美好嘅階段，係一件好事嚟嘅、嗯。即係唔同我哋平時普通就咁去祝賀一兩句咁樣，咁係即係見證住成件事係唔同啲嘅。咁、啊、見證到最後一刻啦，即係好開心啦，嗰只馬仔都徐徐咁樣離開啦，咁樣去到翻到屋企咧，我就開始除鞋啊、除衫啊、除乜咁樣啦，咁啊開始聞到臭臭地。咁樣再睇一睇嘅時候咧、哦，就發現我對鞋原來咧就踩咗啲 中咗， 係中咗，咁、哎、就應該係啲馬布布嚟嘅。咁所以咧，嗰只馬咧先咁中意我，係咁聞住我只腳啊，跟住我行。所以係啦、 哦，即係唔關你啲荷爾蒙事， 應該唔關荷爾蒙事，純粹我踩咗啲布布啫， 中咗。 咁啊！但系成程都几开心嘅，系啦。 阿老可，你嗰边即系西式婚礼系点样？因为我寻日觉得系大为惊叹嘅。我其中最欣赏就系佢真系揾咗个 bartender 嚟，然后个 bar 系任你 all you can drink 咁样嘅。 哇！咁开心 啊！系基本啦，呢个基本。唔系，因为咧，即系阿一咧，同佢倾话今日讲啲咩嘅时候，佢掉个题过嚟咧，即系西式婚礼咧，我就即刻谂一谂啊，究竟我哋如何界定系西式定中式咧？咁样，因为嗱，譬如啊，我哋香港见好多，即系除咗你话大家常见嘅啲咩早拍晚播之外咧，其实一对嘅新人咧，佢哋系可能喺一日里边啊破纪录地啊做晒所有嘅嘢噶嘛，譬如注册啊、换衫啊、垮又垮，跟住斟茶、斟完茶。之後咧，夜晚嗰個晚宴咧，就去到一個場所啦，叫做嚇，即係嗰個場所可能係喺本身嗰個供應商就已經 set up 到一個好童話式嘅一個場地咁樣。咁究竟係咪咁樣叫西式咧？我真係唔知啦。即係但係一講完之後，我就諗下啊，喺 D 邊究竟啲一對新人，即係有冇中式有嘅？不過我就未去過，聽聞有中式，即係都。十足十係香港擺酒一樣，即係一對新人著曬褂啊，跟住做曬所有正常嘅嘢。但係大多數我見到嗰啲咧，我淨係阿一頭先講緊嗰啲，譬如有 bartender set up 咗個有個酒吧仔喺度任飲，呢個必須嘅。 係 好啦，西式呢一邊，另外咧就有拍舞，必須係。 哦，係啊，係啊，係啊，佢哋一齊跳舞噶，即係場中央 必須嘅，係啦，必須嘅 live band 係必須嘅， 係。 即係一定有 live band， 冇 live band 唔見得人嘅。咁咧，即係呢個組成首先係咁樣啦。即係撇除啲場地先，但係 D 邊咧西式到嗰個場地，譬如阿一仔結婚，或者阿德國人頭先講緊嗰啲，即係去到郊區，哇有個湖啊，即係日落嘅時候再做一個儀式啊，或者之類嗰啲啦。D 邊基本又係基本嘅。 係。 即係我其實過到嚟呢幾年咧，我去親嗰啲都係哇一個好大嘅高級個標靚到咧，你停咗喺度嘅，呢個第一啦。咁跟住參與過一個咧，就係過百年嘅一間酒莊入邊，擺即係擺呢一個婚宴，西式嘅婚宴。咁咧，我係目睹一張咧。可以坐到過百人嘅長台 啊！哦，即係好似《哈利波特》入邊嗰啲咁樣。 哇，係。 係啊，過百人嘅長台，哇！我去到腳軟啊。 係。 因為咧，我初頭一收到呢一個嘅邀請嘅時候，我就問太太，即係你都知道啦，我哋香港大嘅，收到啲嘅粉，所謂阿一仔頭先講緊嗰啲咩粉紅炸彈咧，我哋第一句嘢問，我上睇下上網 search 到先。D 邊啊，究竟如果去一個咁犀利，哇！過百年嘅酒莊入邊。要食西式嘅即係西餐，跟住再參與埋呢個婚宴，我要俾幾錢人情咧？ 咁嗰邊有冇公價㗎？即係香港酒店係1500㗎嘛？而家夜晚係咪㗎？定係已經去到1800㗎啦？ 1500其實永遠都唔知個公價係點樣。 因為尋日我有問，咁佢呢個水上活動中心，我應該封幾多錢人情啊？ 係啊。因為睇個 location 係嘛，即係究竟你係即係個 set up 係點樣啦？咁咧啊，最有趣嘅地方係咩咧？冇公價嘅， 係 冇有幾個派別添嘅。第一個派別係厚面皮， 係 即係咧，你究竟係同嗰 真人，即係譬如究竟係佢哋阿爸阿媽雙方嘅阿爸阿媽請啊，定係一對新人請？ 嗯， 嗱，呢個可唔係一個標準嚟，大家都可以回應一下各位新聽眾同收聽們，尤其是喺呢邊住嗰啲，因為我都係得幾年嘅經驗嘅啫。但係咧，即係據家人話俾我聽嘅信息就係咩咧？即係睇下究竟係對方家長請你啊，定係一對新人請你？因為如果一對新人請你咧，係 casual 啲嘅， 係 個感覺唔好咁上心。佢哋亦都冇一個想回本嘅心態嘅， 哦，係， 或者甚至係有多啲咁樣。咁有幾個派別，第一個派別係咩咧？送禮物。 哦，係，即係我聽過嘅，寫一張清單，即係例如我需要一個雪櫃，咁你就送個雪櫃，就當人情咁樣。 哦，咁其實幾好喎，咁樣又。 系啊，家庭嘅，譬如电视嘅，咁我要我个85寸嘅， 系， 咁我哋咪去狮子头嗰间超市嗰度，我85寸特价1000蚊咁样，1000蚊美金咁样，或者800蚊咁样啦，咁啊大概呢个送礼物嗰啲啊，呢个系第一个派别啦。第二个派别咧就 系 如果咧长辈请你咧，一定要有一封咧厚厚嘅利是嘅，即系咧有翻咁上下嘅，咁其实真系冇公价，视乎系你同佢嘅交情系有几多嘅啫。 嗯。 即係譬如哦，原來都係啲前輩啊、叔父級嗰啲咧，咁你唔可以得失人啦，係咪先？人哋請你係俾面你噶嘛。咁另外一個即係白人都會係有咁嘅諗法㗎。第三就係咧兩手平平。係， 咁咩人可以兩手平平咧？ 唔係嘅，有一啲新人咧就話：，千祈唔好咁客氣，咩都唔使，你嚟參與我呢個 party 嘅啫。即係佢係預咗一個開 party 費啊！ 我都有，我尋日有個朋友，佢都去另外一邊，佢話係真係好似落咗 disco 咁樣，然後係全部都係後生仔，冇老人家嗰輩嘅，咁就當一個 wedding 㗎啦。 係啊，一個 party 嚟㗎，一個 party 費咁樣嘅啫。咁啊，所以咧，我覺得係最有趣呢個地方。咁啊，除咗一啲譬如即係過百年嘅酒莊，你要即係盛裝去到尊重嘅場合咧，仲有趣嘅地方，仲有一個場地咧，我真係估唔到。 係， 因為咧係啦，我係啦，就係咧。一啲譬如舊遊嗰啲一邊啦嚇，即係 downtown， 但係我冇參與到，因為都舉辦咗廿年前，我有一個親人佢結婚嘅時候咧，佢就租咗個場地，咁嗰個場地咧就係喺呢一邊我哋三藩市駐幣局啊。 哦，駐幣局， 哇，係， 即係你可以攞政府 即係曾經， 但係仲開緊嘅個駐幣局。我曾經嘅， 我曾經 唔係曾經係住皮屋，但係入邊咧係哇嗰啲裝修咧個樓頂咧係有4層樓咁高嘅，跟住咧4條羅馬木柱， 哇 嗰啲哇，跟住又 set 兩張過百人嘅長台，哇咁樣，咁又入到去擺婚禮喎， 幾開心喎、啊！即係如果申請喺香港電台 lobby 擺婚禮喎、啊，可以係咪啊？ 系啊，冇错啦，系啊，系啦、 啊，德国人可以谂佢、啊，搞啲西式婚礼，最紧要有 live band 同埋有酒噶嘛，系咪先？ 我都系， 跟住播啲英文歌啊， 系啦、 啊，件事就即刻 西式 晒，有 feel 起上嚟啊！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 With you I see forever, oh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t never felt this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 and we both know they'll take us where we want to g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Not so easy. Our love will lead the way for us. Like a guiding star, I'll be there for you if you should need me. the way you are. So come with me and share the view. I'll help you see forever to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I don't want to live without you. 我记得呢、去嗰个婚礼里面呢仲有一 part 呢就係啲兄弟致辞讲下即係、就是、对新郎哥嘅感受啦。咁一路讲嘅时候呢啲人喺度笑得好开心啦。跟住我问我老婆英文讲咩呀，跟住我就话哈哈哈哈，系啊，好好笑啊，我完全听唔明，跟住就 扮融入 人哋笑，哈哈哈哈，我都一齐笑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署今日起因应牙科街政服务网上登记系统推出候补措施，如果有人缺席，会联络候补人士，期望他们可以在两个钟头内到诊。有市民认为，除非有足够时间和熟悉路况，否则可能太仓促。卫生署话，今日提供牙科街政服务的九龙城牙科诊所和坚尼地城社区综合大楼牙科诊所，每间诊所原定名额各42个，临时实施超额抽签之后，中签名额适度增加到各46个，增幅大约一成。今日到两间诊所的到诊者分别是43和45人，三个候补的市民都是65岁或者以上。昨日接获电话通知，今日全部在朝早8:30之前到达指定诊所登记就诊。港铁话，今日下午大约4:45，东铁线一列往罗湖方向的列车驶进大学站一号月台期间，车长见到有乘客堕轨，即时停车。车站职员亦都留意到相关情况，立即按动月台紧急掣，防止其他列车进出车站。车务控制中心随即报警和通知消防到场。港铁话，处理事件期间，东铁线列车服务曾经作出调整，其中来往火炭至大埔墟站的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公司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返沙田至大埔墟站。事件处理之后，东铁线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5:48陆续回复正常。运输及物流局话，本地航空公司香港快运在去年全年载客量按年增长达40%，被旅游数据平台评选为全球增长最快的航空公司。香港快运在除夕日更加迎来年度600万个旅客，创出公司年度载客量最高纪录。局长陈美宝祝贺本地航空公司迎来疫后新高峰，深信本地航空公司蓬勃发展，不单止可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亦都可以提供各类航空产品。陈美宝又说，随着机场三跑道系统全面启用，香港会开拓更多新航点，继续透过强化运输网络，促进内联外通。日本首相石破茂说，美国需要解释阻止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的事件。石破茂回应记者提问时，反问为什么这宗收购会引发安全风险，又认为在未能够解释清楚的情况下，日美两国很难谈论未来。石破茂说，日本产业界对于未来投资美国的忧虑明显上升，政府强烈要求美国政府解释，以释除大家的疑虑。日铁社长金井正发表声明说，虽然美国总统拜登阻止日铁收购美钢，但是日铁不会改变对美国市场的定位，依然是美国为成长市场，不会放弃扩展美国业务，将采取一切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听晚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星期四稍后气温开始下降，星期五同六朝早寒冷，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 右，新界再低几度。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你话楼市未来一定跌，我绝对唔同意。我哋个楼市系经历一个调整期，同外围因素、同高息环境各样嘢都有关系。我哋无论系推土地，抑或系其他工作，我哋都系谨慎从事嘅。 请即登入 rthk.hk 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业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 来到故事尾声，四位好姊妹张佩、吴云、丹丹和董嘉熙，各自的结局是甜抑或苦？一起见证友情的温度怎样化成力量，支持大家好好活下去。 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他是元老级的电视台编剧，写过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包括《上海滩》《楚留香》《射雕英雄传》。他笔下的人物包括有许文强、丁力、郭靖、黄蓉，还有茂叔和顺嫂，一听就知道劲。手下留情跨年嘉宾，有请资深编剧陈乔英。 你射雕英雄三段啦，最成功嗰段都系我呢段啦。 你确立咗一个基础喺度。 系你第一场已经好睇啦，牛家村嗰场 又系咁。 系啊， 我真系冇噶，冇噶。原来即系阿包惜弱就俾阿袁兰红列你。 唔系有嘅，但系 冇咁劲嘅系嘛？ 就唔系呢一只咯。 即系养兔仔啊嗰啲冇噶。我唔记得咗，因为个文字版吓。 但好睇嘅，佢第一集咧，佢好睇啦。佢睇個劇本就係因為拍到，嗰個叫杜琪峰啊，杜琪峰拍，哇好精彩！我嗰時佢哋俾翻我睇片咧，我寫噶嘛第一集，哇我話好好睇嘅戲，但我一啲都唔覺得個劇本係好睇，而係因為真係拍得好睇。 咁啊要問下你啦，嗱點樣先至為之拍得好睇咧？嗱，因為我唔知道你個劇本點寫啦，你揸住個劇本好啦，你見到阿賭 Sir 拍都係哇勁喎！嗱，牛家村佢都係搭個景出嚟啫， 係啊，但係啲牛喺度噶， 佢有咩咁好睇咧？ 佢嘅質感真係好睇。如果你有睇過之後咧，因為佢程小東做指導，碰上杜琪峰，於是呢兩個真係呢兩個咧缺一不可嘅。 哦， 你有杜琪峰冇程小東都冇用。就是因为有程小东又有杜琪峰，佢嘅节奏啊、剪接啊，总之咧，俾你觉得嘅质感好强烈。因为以往我哋睇金融咧，特别系最早嗰阵时候，我哋睇嗰啲《倚天屠龙记》啊咩咁样，系好电视剧咯。即系意思即系舞台剧嚟嘅。 哦，喺个颈前面讲嘢， 同埋嗰啲武打咧都系 就住嚟打嘅， 就住打。但咧，杜琪峰拍咧就引用咗好多电影感嘅嘢。 哦，的而且確，我記得當時嘅《八三射雕》係開創咗一個武俠劇嘅先河。首先，你哋啲招式好好睇啦，即係韓十八掌又好睇，大鳩棒又好睇。 呢個係一定要強調係程小東加杜琪峰，缺一不可，咁先至做到呢個效果。 而你嘅劇本你都唔會寫到咁足噶嘛，即係點打你都係 大打一場 啦，係嘛？你都唔會點寫佢嗰啲打狗棒法點樣拍噶嘛，係咪？ 冇錯， 就係佢嘅功力啦，呢個就係。 咁但係我覺得 我哋喺人物个塑造嗰度咧，都做咗。头先我讲咗好多啦。如果你有机会见到阿峰叔，问下佢，佢根本个角色咧，完全系创作嚟嘅。佢入边好多嘢都系创作出嚟噶嘛。 佢冇得睇噶嘛，即系喺小说度冇噶嘛。 唔知冇。 哦，问翻你啊，嗱，即系之前有问过啦，《上海滩》，你知唔知系周润发同埋？阿吕良伟做啦，好啦，咁你系咪一早又系知道黄蓉系翁美玲啊、黄一云？我知道晒噶啦，即系杨康就系阿三哥咁，知道晒噶啦。咁你又觉得佢哋演唔演出你心目中嘅郭靖啊、黄蓉啊，或者系杨康啊？ 都入咗路噶啦，都觉得搵唔翻噶啦。 嗯，系啊，我都 搵唔翻噶， 真系搵唔翻。 咁啲国内都系咁啊，黄蓉都系。翁美玲最好噶啦，我话就唔使讲啦，都系最好。 因为佢哋演得好好睇啊，我觉得 系 啊，个过程里面。 翁美玲吓， 演得好。 咁呢个咧，嗱呢个从阿翁美玲戴央嘅有关系嘅，慢慢佢就变咗 legend 啦。 系系， 因为你戴央嘅人通常都好容易变咗神话嘅咁样。 咁同埋嗰阵时，大家都。啱啱出道同埋又靚仔啦，又有火啦，即係你見到譬如就算見到三哥又好，或者 佢哋都打得好睇。 見到盼盼姐， 係啊， 即係同阿四哥， 係啊， 嗰啲都好好睇㗎。 同埋又係腳網同埋啲鏡頭。 我講嗰個啦，無線咧有好多無形之手啊、 嗯， 就係將呢啲有才華嘅人，就係有隻無形之手將佢哋。摆埋一齐咯，咁咪出咗呢啲咁嘅神话级嘅电视剧，但系其实好多瑕疵噶，而家睇翻技术啦、剧本啊，全部都好多瑕疵。 但系呢、這个 就系时代嘅产物， 呢、這个就系大家会又唔系叫原谅嘅，你反而你睇到咧会觉得好开心嘅，即系你唔会闹扯咁渣，唔会咯，而反而你仲会有少少觉得好尊敬嗰个年代。 咁都拍到， 譬如我好记得咧有一场戏系喺一个酒馆。里面咧，丘处机同江南七怪比酒啊，咁咧跟住佢哋系本来系个小说里面系写一个情好大嘅情，个情里面系装满晒酒嘅咁样啦，咁跟住咧就将个情咧推嚟推去，推嚟推去，睇翻电视，以前细个唔记得噶，后嚟睇翻带咧，即系或者碟啦。跟住見到原來嗰個係你哋求其揾個水煲啊，嗰個 係啊係啊， 油咗金色，跟住個水煲推嚟推去，咁你睇翻咧，你就 睇到好細， 係啊，跟住你睇到啊水煲都得，佢真係有個嘴咁樣，有個水煲喺度，但係你唔會話哇乜咁渣，唔會，你會覺得哇真係勁啊，即係用咗呢一種思維，真係勁，即係嗰個年代咩都冇，然後你一定要拍場咁樣嘅戲，其實係接近冇可能噶嘛，但我都砌到出嚟俾你睇，仲要好睇喎， 就係、是、呢個精神。 世间是否痴心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在世间自有三比痴心更高，但爱心找不到被你抱。 即係等於我哋喺日本電視劇都學好多嘢。我記得嗰陣時候我喺電視台嘅，已經入咗電視台嘅 G-Man Seven 啦，個個都知啦。我哋逐集睇嘅，同埋逐個鏡頭睇嘅。咁你睇到咧，原來佢哋開槍啊，射爆玻璃嘅。汽車的玻璃咪射爆嘅，推埋去睇下，畫出嚟嘅啫嘛。 哦，即係嗰啲誒裂痕係畫出嚟 咯，子彈窿嚟嘅，哇！即係畫出嚟嘅。係，即係話當時好多呢啲創意嘅，即係話你武功嗰個技術，反而仲珍貴喎，珍貴過而家有、 哦、 有特技喎，有特技咁乜都做得到啦。但當時就係要用咁嘅，正如你頭先講嘅。係 啊，你揾個師傅，你真係要揾個師傅咁樣畫啲嘢出嚟，即係你武功都有路啊！你淨係睇落去， 當時我成日 心機嘢嚟 嘅。即係譬如阿郭靖唔知閉關幾多日咧，就練咗唔知第幾重嘅降龍十八掌，咁佢會爆開埲牆出嚟噶嘛？ 係啊，嗰啲嘢其實 膠 嚟 噶嘛， 但係 好 睇啊！ 我哋屋企扮噶，攞塊布膠扮噶， 係啊， 扮布膠， 即係佢拍出一種時代嘅氣氛就得噶啦，係做唔到啊，因為嗰陣時候未 真係冇啊嘛， 未有啊嘛，未有嗰嘅。 跟住咁公展會之後咧，我就已經唔知道嗰件事發展成點啦。 流轉咧，我係當事人嚟嘅，係 啱啊， 因為我其實就係劇審啊嘛。因为咧《轮流转》当时有个大才子叫金国亮监制啊，喺金国亮嚟讲咧系一个艺术嚟嘅，喺成个无线啊组织里边佢最有才华，但系佢啲嘢咧唔当时得灵嘅，即系有危险嘅，即系 沟沟地啦， 沟沟地啦，间间地， 好似山水又相逢嗰啲啦。 我哋成个编剧组一山水又相逢都奉为神剧噶，大家去学嘢咁样噶，公司话。金國亮開個長劇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危險嘅決定啊！因為長劇唔係金國亮，因為三十集，如果萬一唔得，咁點算啊？咁樣啊嘛，最好係佢拍十集。如果你問我用啊，金國亮最好就五集啊，十集啊，因為風險比較低啊嘛。但係拍長劇啊嘛，好啦，咁公司就派咗我去。因為點解咧？最難嘅嘢通常有冒險性嘅嘢都係要揾我去把關啊，但我去到冇辦法。我把唔到关，因为点解咧？佢有晒一套嘢啊嘛。金国亮佢老演有晒一套嘢啊。我当时嘅态度咧，我系唔想阻佢嘅创作才华，即系我可以话晒系创作组派嚟嘅咯。我哋有权参与嘅剧本，去干预嘅剧本，但我唔想阻佢咯。我其实我有啲欣赏佢入边啲嘢，即系我觉得唔同加数啫，系嘛？你有你嘅。黃河派，我有我的長江派啫，咁你咪做咯。咁我冇乜點嚟，但咧我其中一個編劇係女編劇嚟嘅，就好崇拜啊 金生 啲劇嘅，有話有機會同阿金生做嘢，哇！佢直情你睇到出佢啲面口都變曬，係 對眼深深啊咁啊！ 平時佢啲面口同你度橋。黄韵诗咁嘅样嘅， 系 你一讲黄韵诗，大家明啦，系啊， 知道晒 桥啊，咁样包括我讲嘢嗰啲，咁样啊，但系金生唔系喎，变晒样喎，啊，有得同阿金生写，金国亮同佢又倾得好好喎， 系， 咁出咗五集剧本，用晒噶啦，我谂佢识嘅嘢佢写晒落去，哇，好开心啊！点知有一日佢喊住翻嚟搵我，佢话我喺影印房嗰度睇到《轮流转》啲剧本出咗啦，印咗出嚟，我拎一份谂住翻去自己睇下，冇一页系我写嘅， 哎呀， 咁啊唔怪喊啦， 哦， 我估啦，一系金国亮写，一就林奕华写， 哦， 因为金国亮同黄奕林奕华一对嚟噶嘛，即系一对 partner， 我意思系 partner 啫。即系根本我嘅呢个编剧已经系好叻嘅编剧嚟，当时 TVB 都系数一数二嘅才女嚟噶嘛。但系咧呢个世界唔系咁样嘅，系用落就用落啦。 啊，系 嘛？你系美斯就美斯，你系 斯朗就斯朗， 斯朗系斯朗啊，冇话边个好波过边个噶嘛。 系，咁你点啊？ 我个态度都系咁嘅啫，就系冇办法噶咯，唯有尊重佢嘅创意咯。咁出嚟系好抵啊嘛。 系， 我自己都好中意睇噶，同五集 系 好中意睇。金国亮叻喺边度咧？佢即使嗰个演员咧，嗰个年纪都唔啱做噶啦，佢都系好睇嘅。咁呢个就好厉害，全部都超晒零噶啦。 咁但系其实佢正常播放时间，佢 total 播几多集噶？唔计转 卅集嘅， 唔系唔计转星期六日。 转星期六日，因为第一个礼拜收视已经出事啦。 哦，系。 我記得嗰陣時候咧，仲揾啊嗰個歌星叫講上海話嘅，叫 潘迪華。 潘迪華，哦、潘迪華客串唔知做邊個阿媽咁。啊全部上海话对白 哦啊，好似系有少少呢啲印象，但系所以观众就唔受啦。 当时啲广东观众好强横噶嘛， 系 啊，而家繁花你讲上海话都未必得啦，系嘛，何况嗰时咁早廿几卅， 你会觉得唔惯咯。 哇，睇咩啊？撞啱咧就系、是、阿时出咗个叫《大地恩情》，咁其实收视率又唔系话高到几多嘅，佢系嗰个比例啊。香港電視率都係講兩台嗰個比例嘅三成啫嘛，僅僅過咗三成。 大地恩情 係其中一個 blick， 僅僅過咗三成。如果換轉而家都忍受咗佢啦。但係當時無線係霸道噶嘛，唔好講話三成啊，兩成都唔得啊。佢點同啲廣告商交代？我收咁貴，我要九一比例。然後啊，總經理就下一道命令，腰斬嘅劇。 哦， 正成個腰斬， 係 我哋唔可能一個 break 三成咯。咁啊，但係亞視就梗係唔係咁啦，就吹到我。 咁啊，梗係啦， 過咗你啦， 即係間中都搏下嘴噶嘛。亞視 係啊，收視過埋你，有咩收視打贏你？ 哦，即係其實冇咁嚴重嘅當時。 一個 break 過咗三成。 輪流轉幾多重轉，循環中幾。段情缘，千秋白杨时，几多次轮回？点解世事万千转？凡尘里种种留恋，命运中各自随缘。今天少年人。他朝老年人不知有没有改变，剩下了多少化险，还留得多少温暖，抑或到头来一切消逝，失去了就难再现，人群里几多疲倦，情缘中几多爱恋，当一切循环，当一切轮流，始终有没有改变？一切消逝，失去了就难再现，人群里几多疲倦，情缘中几多爱恋，当一切循环，当一切轮流，始终有没有改变，当一切循环，当一切轮流，始终有没有改变？ 呢件事最惨系咩呢？就是轮流转以后。就被冠咗呢个叫做腰斩剧嘅名，讲咗四十年。 其实咧，我都系喺嗰个年代学识腰斩呢个字嘅。 系啊， 成个就斩咗。 当时 就搬咗星期六 weekend 咯，我净系记得。 跟住就无疾而终。 系啊系啊，所以我冇 真系冇拍完噶嘛。 破壞。 唔係冇人知道究竟其實個 咁你要問金國亮啊，你哋可以訪問佢啊，之後佢先至知。 哦，即係你都唔知 道。咁我 入唔到去係嘛？ 我去做公關嘅啫。坦白講，因為我都係其中金國亮一個崇拜者嚟嘅、我都中意睇佢嗰啲山水有相逢，即係太精彩。雖然佢係用翻我哋叫 New Simon 咧，你唔知道你有冇聽過一個咁嘅喜劇編劇叫 New Simon 紐爾西蒙，佢有個舞台劇叫做 Sunshine Boys。Sunshine Boys 咧，金國亮將佢改成山水有相逢。佢 Sunshine Boys 係兩個男人嘅戲嚟嘅，將佢改成兩個女人。 爭一個男人啊！系啊，妹妹同埋梅剑仙争啊，近玉楼啊嘛，系好好睇啊！ 佢《Sunshine Boys》就两个阿伯，大家互相唔妥，二十年都未， 系啊，互相唔妥啊， 都未交谈过嘅，但系就有人撮合佢哋两个出嚟做个电视节目，咁做两个人喺度斗气咯，一路斗气咁样唔错。 即系 系真系一样。 咁叫《Sunshine Boys》，咁根据两种佢改成。 山水相逢， 山水相逢，我覺得改得好好， 好好睇啊！ 根本係啲對白好睇，但係生不逢時啊，可能佢太早啊，因為你輪流轉戲咧，如果放喺而家咧，可能好得都未定。但係當時啲觀眾比較頑固啊，香港啲觀眾比較頑固嘅就係唔係好中意接受新嘅事物，啲口味比較窄，所以就係變咗未必 係接受，所以收視率就麻麻地啦。 但係問題咧，但係輪流轉咧，的確喺香港電視界咧，佢應該佔咗一席位嘅。一個係劃時代嘅產品嚟嘅，因為冇其他嘅劇比較。因為當時嘅主流劇咧就係長篇劇啊嘛，就係嗰啲狂潮啊，嗰啲主流劇啊嘛。天虹啊嗰啲， 咁啊呢个调时间或者后来嘅腰斩嘅消息，对于成个剧组系咪好震撼噶？当时你记得？ 梗系啦。 其实对于成个香港都好震撼，讲咗好耐啊，我估 吓。有冇得上诉噶？ 冇噶。 但系有冇人要上身啊？我想知嗱，因为咁大，其实影响咗整体成个格局啊嘛。 你都俾人 调 走啦， 系啦。 咪要上身咪金国亮咯就。以后冇长剧拍咯， 但系咁其实讲真，嗱套剧拍完之后，佢唔系即刻出街，唔系话阿金生睇完之后就出街，咁可能仲有其他人都会睇过下咁样噶嘛，咁其他人即系其实都系得到 approval 先至会出街噶啫嘛， 因为佢修复得快就冇追究咯，因为一换咗轮流转换第二个剧上去，好似系千王之王， 咁就赢晒咯。 就九比一啦嘛！ 咁冇嘢咯，冇事，系。 咁當然金山後面都仲有嘅，即係仲有執到寶啊！ 嗰啲就去咗星期六日噶啦，唔係叫長劇， 即係同埋唔係喺個黃金時間， 十集八集噶啦。 多少勝敗盡皆過去，多少恩義慈慶現時，我踏流水。不顾而去，管他世事轻碎，千般爱恨亦都过去，千般心事全是迷茫，旧情流水，转眼逝去，空有恨流。 丝消失，世事流水又要回顾，一笑我淡薄开。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讲到 offensive 呢个字 O F F E N S I V E， 今日顺便同大家讲一讲咧个发音啦，因为有啲人咧会将佢读成咧 offense 嘅，咁就好奇怪，用咗 O 呢个 vowel， 答案系不正确嘅，亦都有人会读成。offense 用咗 o 呢个 vowel， 咁亦都系咧不正确嘅。我哋唔用 o， 亦都唔用 o， 而系用我哋英文里面最常见嘅一个 vowel， 我哋叫做 schwa， 即系最弱、最弱、最懒嘅嗰一个 vowel。听得懂一次就系 ，OK，a boy、a man、a girl 嗰个嗰个发音啫，一模一样，就咁、是、轻轻擘大个口就咁发一个声 ，OK，so。Okay? So,完之后呢就 fan, so offensive, offensive, I find it very offensive, very offensive 就得啦 very offensive, very offensive. 咁至于点解我明明 OF, 点解我唔读 off 呢，点解唔 offensive 呢，咁个原因就係个重音喺个 fan 度。咁通常个重音喺个 fan 度，而前面嗰个 OF 唔系重音呢，大家查字典啦，字典系最可靠嘅。好多时候呢唔系重音嘅音节呢个 O 呢我都会读成呢系一个 schwa, 弱嘅，因为佢本身系一个好弱嘅音节，所以呢就 offensive。呢个我哋之前都举过好多例子，譬如 O 有咩字呢最常听到嘅 production, production, 一个制造，一个 noun, production。production, 虽然我 pro 我都唔会读 pro 或者 pro, 唔系 production, 或者production again the vowel is schwa所以 production 原因 again the same second syllable duck 先系重音，咁前面嗰个系轻音，所以我哋读唔好 pro 而系 production and offensive 就冇 offensive 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好，晚上时间九点十分啊，咁啊啱啱听咗陈乔英前辈嘅访问啦，咁啊跟住落嚟有啲咩好嘢啊？ 系啊，四一五啊，三环市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分啊，咁啊跟住咧 ，Samson 啊，最后最终回啦，呢一集究竟呢位科学家离开咗 NASA 之后，佢进入咗咩世界？我哋而家听听 NASA 呢个世界就有 Samson 啦，最终回系咪？ 系， 冇错啊，冇错。 倦透内心一再回忆，黄叶已车碎路旁边，伴我觅失去旧情意，激动难抑。我在以前尝尽你心当初的不知，可是这夜失眠，回忆起你就像再相见，纵使诀别数年，只属你心真情未改变。 你终于有啦啊，医师啊！我呢排唔够瞓，你执两剂药俾我啊！佢饮完之后咧，继续唔瞓嘅喎。 系啊，但系其实西医就安眠药咯 ，Ambience 嗰啲，但系中医就唔系嘅。中醫知道你點解唔夠瞓，你胃不和又唔夠瞓，你血虛又唔夠瞓，陰虛又唔夠瞓，你神繞住個心，神不守又唔夠瞓，你心神不交又唔夠瞓， 我而家亂咁噏都噏咗五個出嚟。 咁你係邊個啊？ 係啦，冇錯，你搞清咗邊個咧，咁你就會夠瞓噶啦，你就瞓得到噶啦嚇。即係嗰個原因就係咁，本地圖。 中醫嗰個範疇上面，亦都有一樣嘢叫做針灸啦。 係啊， 針灸又涉及一啲穴位啊。 係啊， 咁亦都係阿 Professor 咧，阿 Samson 咧一個令我覺得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啲聽眾分享一下，手粉分享一下？喺呢個穴位上面，我哋嗰個穴位公仔就見得到啦。當你啱啱開始去涉獵或者學嘅時候，其實呢啲穴位係咪真係咁深不可測？ 有啲咧都幾得意嘅，呢個係真嘅。首先講中醫咧，我哋中國人乜嘢都係五嘅，五聲啦、五行啦、五味啦、五音啦，乜嘢都係五嘅。中醫啦，唔能夠單單講針灸嘅，因為針灸只係五分之一啫， 輔助， 五分之一啫。嗱，你病嘅時候咧。針灸食藥、一個行氣，一個有形，一個無形。你冇病嘅時候咧，就係、是、食療啦，就是、我哋廣東人煲湯水啦，同埋氣功。即係呢個又係一個有形，一個無形。另外即係、就是、中間嗰、那個啦，你病又得，唔病又得嘅，即係嗰陣時做就叫推拿。 推拿， 推拿就推拿，有一樣叫正骨， 係 啊，係啊。咁即係五樣嘢先係中醫，少一樣都唔係中醫。你唔會話道好個 ray 噶嘛，係咪先？即係五音裏邊，你唔會話道好個 ray 嘅，冇得咁講。 係或者淨係咪咧？ 係啦，冇可能噶嘛，係嘛？ 好多 淨係咪啊！係 啊，刮痧啊，誒腳底按摩啊，嗰啲淨係咪咯？ 淨係咪啊？ 咁即係要係做曬五樣嘢， 咁先係中醫。 啊！ 呢啲系傳統嘅，我哋老祖宗系咁講，呢啲系傳統嘅。 喂，咁會唔會係調節？即係應該話你邊一 part 或者啊，都原來阿醫師幫你打我嘛，即係亦都睇埋你個脷胎啊， 係啊，嘢 啦，即係都知道啦。啊，你啊就應該係咁樣就可以有改善啦，咁樣。咁係其中一個我哋經常去溝通就是，唉、哎，俾啲開啲中藥俾你食啦。咁、但係係咪真係要行曬五樣道位咪法疏？跟住你就啦。系咪咁样系最好咧？ 即系啊，即系其实如果你真系有病嘅时候，你咪睇中医针诶，中医诶针灸食药咯。 系啊， 你真系有病啊嘛，你冇办法啦。 系， 但系你冇病嘅时候咧，成日做下运动啊、气功啊、食疗啊，即系啲汤水四季嘅汤水唔要一样噶喎。 系系系， 要当做先食当做嘅嘢喎。咁呢啲都系啊，咁就中间嗰个推拿啊、温按摩啊，或者都可以啊嘛，够唔够？ 系，净系做一饭咧，净系。 系啦，咁啊变咗 有冇帮助咧？ 吓，即系唔得全面咯。 短暂嘅帮助 系短暂帮助咯，唔得全面嘅就系咁样啦。即系乜嘢中国人乜嘢都系五嘅， 系 吓你唔可能话道道道咧，即系有一首歌出嚟噶嘛？因为道未免数啦。 系冇错冇错，你想几多拍先首歌啊？歌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系啊，咁咪先 一定系咁啊嘛。 啊，呢个大道理啊，又啱啱可以即系喺阿 Samson。做探索到出嚟啦，嗱穴位，穴位好多時咧，即係當年咧，我哋咁膚淺睇好多過往黃金年代香港嘅電視劇啊、古裝嘅時候咧，我哋都係講一句我點你穴咧嗱， 係啊， 即係點你穴係其實有個咁嘅穴位噶嘛， 係真㗎，如果你即係真唔係好似我哋以前睇 V 揾揾嗰啲咧，一點就成個人唔喐得咁啊，唔係冇咁啊，但係如果打交咧，即係 martial art 裏邊咧， 嚇， 如果你真係打到佢穴位，點到穴位咧，佢真係突然間成個軟咗， 係軟咗， 一軟咗你就已經贏咗嗰個優勢啦嘛， 係 有噶，係 邊幾個穴位係特別舒服嘅？ 其實咧好得意嘅，如果真係你有唔舒服咧，整個經絡咧一定係有啲閉塞嘅。啊，我又好好彩啊！我2016年嘅時候咧，就跟咗個老師走去即係放假咁啊，走去北京學，學咗一個叫做 channel palpation，就即係話咧。你唔係淨係睇穴道嘅，係成條經絡去睇嘅，嚇咁啊！黃居易老師咁啊，好可惜就我去完之後2年之後佢就過身啦。但我就好彩學曬學到佢啲嘢， 係 又學唔曬嘅，老實講。咁就即係如果答翻你嘅問題咧，就係話如果即係邊個位置先至係最舒服嘅咧？其實如果你某個地方覺得唔舒服咧，喺12條經絡正經裏邊咧，12條經絡裏邊咧，喺一定係有一條咧。係，如果我 palpation 嘅時候，即係我觸摸嘅時候咧，係會發覺咧係有啲一係嘅結節，一係咧就係、是、或者有啲凹咗落去，一就係咧就係成日頂住有啲塞嘅地方，係呢幾樣嘢，咁呢啲係小病嚟，咁咧可能咧就推一推佢啊， 通翻佢， 通翻佢就冇嘢，咁嗰陣時就舒服啦。咁如果唔係咧，就唔會話特定某個穴位令你舒服嘅，咁 樣，所以係經絡， 係啊經絡， 咁跟住就穴位。 系啦，我哋都会咁，即系我跟阿黄老师学嘅时候就系咁样，就倾落先系最重要。 系系， 穴位咧就就唔系话即系等于一个 railroad， 穴位就系 station， 系系， 穴位即系啲站嚟嘅。 系 咁，但系个绳条嗰个条铁路， 嗯， 咁先系最就比较贯穿晒表同埋里， 系 同埋根同埋表本， 嗯， 咁样佢就做通咗呢啲。 系 咁样就呢、這个条铁路通先系最重要，但唔代表话嗰个车站唔重要， 因为 车站系上落人噶嘛。 系系 我哋嘅穴位系上落气噶嘛。 嗯， 吓气要喺个穴位嗰度 通， 系啦， 要通，即系嗰个经络上面，人体嘅经络上面要通。好多人而家咧就话，即系就算系呢边个文化都有嘅 massage， 嗯哼， 香港又有，国内亦都系有好多咁样。咁咧好多人体会到咧就系脚底按摩嘅时候啊， 嗯。 即係一班熱心，亦都係有訓練過嘅一啲技師咧，佢又一路按你腳板地嘅時候咧，佢一路話：嗱，呢、這個心唔好啦，嗱，呢、這個胃唔掂啊，呢、這個你又好有乜凍嘢多、啊 嗯？ 其實腳板底嗰個分布啊，係、 嗯、 咪真係撳落去就已經係感覺到嗰個人嘅一個狀態？ 係啊，其實即係腳板底就走曬我哋五臟六腑嘅一個叫做 reflection， 即係一個喺度，唔單止腳板底㗎，手都得。 啊、手 頭都有，頭頂都有， 係、哦、 其實就係一個表面、 嗯、 啊，或者你即係聽眾未必睇到啦，但係或者何亨你睇到啦，即係如果你諗下自己，我咪有個頭，連住條頸咧，跟住個身， 係啊， 個 hip 即係 hip 啊，即係盤骨之後咧有隻腳， 嗯， 咁啊即係頭身腳啊三部分咯， 係啊係 係，咁你睇下自己隻手上臂。中臂同埋手腕，即係隻手，咪、 嗯、 又係三部分。 嗯、 你動起隻食指睇下自己嘅手指， 又 係三指。三才啊嘛，中國人講、哦，我哋根本就係一個 fractal 啊，即係頭先我講嘅分嘅、 嗯， 一個 fractal 嚟嘅，即係細嘅好似大咁樣，大嘅好似細。即係棵樹，你棵樹有個大枝啫，就分開兩節，跟住兩節嗰啲中枝又分。但如果你睇下最細嗰分出嚟嗰啲細枝咧，好似個 part 大嘅啫、 嗯， 就等於我而家話頭身腳，等於我隻手指三部分。 哦， 所以其實整個人體啊，唔單止腳板底， 是是 都係一個 reflection。 哦 ，OK，OK，、okay, okay, 即係亦都係可以感受到，或者係知道，大概你個身體而家有啲咩信號，或者你進入到去一個咩狀態咁樣， 係啊，即係少嘅可以睇到大。 系啊， 呢个系绝对科学噶、 嗯 大概系2022年，大概咁上下嘅时候咧，就有人喺亚，即系有科学家咧，就喺亚马逊嗰度，亚马逊， 亚马逊 吓，咁咧就系、是、就话睇，我可唔可以睇一棵树，睇到呢个森林嘅嘢咧？因为我唔睇，因为森林咁大系咪？但系一棵树容易睇啊嘛，我睇到啦嘛。 即系呈现到，譬如佢啲、根吸嘅水分同埋啲泥嘅质素， 佢真系做咗一样嘢出嚟，佢就揾棵就嚟死嘅树。梗啦，佢唔想斬啲嘥嘅事啊嘛，咁佢想就死嘅事咧，真係斬咗佢。斬咗佢之後咧，就睇嗰啲枝嘅節點樣出發，佢會量度由樹根，即、就、係、是、由地下地面上去第一棵枝，第一棵枝節有幾開，有幾多，跟住第二棵嘅節有幾多，咁佢有一個比例。 嗯， 然後佢再睇下成個森林，那個森林咧就係、是、發覺。就真係好似一個一個森林一個 天地 係啊， 易經嘅天地都係、 啊嗯、一個剪影咁樣，一個森林嘅剪影。如果棵樹病咧，即係話咧，呢、這個森林咧亦都會 病緊， 某個地方有病緊。 咁、啊、就可能要醫翻嗰個地方， 冇錯。 又或者我哋點樣去轉變去 係 睇翻呢一個喺個森林上面去點樣再延續？ 冇錯啦， 係 即係其實睇到嘅。所以睇你隻手指，有啲人睇掌相啊、嗯、我唔識睇啊，但即係我睇到你邊個地方唔舒服啊。係係 係。Amazon， 我哋講緊嗰個係森林啊，各位聽眾。 係啊。 係咁啊，我哋嚟到今天啦，其實都嚟到我哋即係訪問嘅尾聲啦。 嗯、 Samson， 其實你就經歷咗好幾樣嘢添，即係如果你話豐富人生咧，其實你又除咗有神秘啦。跟住追求知識啦，由觀塘嘅月華街嚟到美國嘅屋倫，同我何亨可以會一會，傾一傾偈。好多謝你一年幾個星期帶咗好多知識，帶咗你好多人生嘅經歷。行到嚟今天2024年，有啲咩想做啊？科學家 Professor 孟子嘅説話咧，孟子曾經講過一句説話咧，佢係人生最快樂係乜嘢咧？佢話做皇帝唔係其中之一個， 嗯， 佢話咧就係、是、要。父母咧，同埋兄弟咧，系模样， 嗯， 同埋咧， 对得住天地良心，即系你瞓觉嘅时候一定瞓得着。 系、 嗯。第三咧，得一英才而作欲之， 嗯， 即系你可以作欲英才。咁我就好够运，我三样都有，所以我冇理由要 complain 啦。 系，亦都唔系太困难。 吓、啊，冇错。 要做到呢三样嘢， 冇错。 听落千祈唔好觉得好困难。 冇错。 系，只要你自己揸实啲一样嘢，个谂法后边带俾你嘅意思。咁就可以覺得活得好。 其實好得意啊，因為咧，易經咧，你窮一生你都學唔曬。 嗯， 中醫亦都係。有人真係做過咁嘅簡單嘅 calculation 啦、 嗯， 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要讀曬中醫嘅經典咧，你可能要150年。 哦， 係中醫唔食飯喎、啊， 係 唔食飯唔瞓覺咁讀啊。係 啊， 咁你即係主要嘅經典。 咁你算係初階嚟嘅添。 我自傳其實係咧， 好膚淺， 冇可能嘅，係啊，好膚淺，真嘅真冇學唔曬。 但係你帶住一個探索嘅心，同埋有一個咁多數字或者咁多方程式嘅腦，會唔會好啲啊？即係喺探索上面。 係啊，我自己覺得就係、是、我係中意。找出佢嘅原因同埋點解，但係未必有一定找到，找到你未必一定啱，但係唔重要咯，我覺得呢樣嘢唔重要。 今時今日唔係 Lasa 阿 Samson 有個 project， 你幫我搞咗佢啦，搞掂啦，個 project 有答案啦，就唔係咁啦， 唔係咁噶， 即係呢一份功課，就只會 係 自己中意，同埋太太繼續會話你，你都冇結果嘅， 冇結果係， 唔好搞老公，你不如放開啦。今時今日家庭生活 OK 嘛 ？OK 啊， 嗯， 因為我同我太太就話就唔要細路仔嘅，好細個，即係初結婚嘅時候都話唔要嘅。 嗯， 好得意嘅嗰陣時嘅時代都有幾個同學啊朋友都唔要細路仔嘅。但 係 而家你問翻我啲侄仔咧，佢哋又要嘅喎。 嗯， 即係我有一個 wave 咁樣啦，可能係嚇。 呢、這個緊要啊，即係同易經又係一樣，即係永遠有個 cycle 嘅。 係啊，個 cycle 係啊， 所以希望。Professor Samson， 你繼續生活愉快， 多謝。 咁啊，繼續拓展你嘅興趣，亦都帶俾好多希望。今次我覺得而家阿 Samson 係仲多咗一樣嘢，就係、是、由你好奇去探索到得知一啲結果之後，而家其實你係向外輸出緊一啲嘢，教書啦，向外輸出咗一啲嘢。咁其實今次嘅訪問，你都向我哋嘅聽眾輸出咗一啲嘢，咁希望可以聽完個訪問啊，開展咗少少，又或者從你呢一個嘅歷程上面可以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希望繼續生活愉快啦。我就有時間同食煙下得唔得㗎？ 即係 of course 嚇、 啊，當然可以啦， 係 啊。 因為我而家好似俾你帶咗去一個好神秘嘅世界，我有啲嘢想探索一下喺個生活上面。多謝曬 Samson， 好多謝 ，OK， 拜拜。 紅日出。燕照地球，银月在高挂，星不退休。永恒定律，生命的源头。我们是幸运，每天都拥有。如月光。所有默然消失了，人生是否不会再有欢笑？厚厚的真心，厚厚的心伤，为就在心中，是美丽的回忆。享受阳光，熟悉的所有默然消失了，人间是否不会再有欢笑？厚厚的真心，厚厚的心伤，为就在心中。是美丽的回忆。 伤，为求在心中是美丽的回忆。 有卢冠廷和李宗盛的《生命的源头》啊， 我觉得听完 Samson 的这个访问呢， 是 我有种找到知音的感觉。 是啊，是啊，我亦都感恩，因为 Samson 咧又曾经手粉就话要求，哎，可唔可以post Samson 幅相出嚟啊？咁啊问过佢啦，佢就婉拒咗。不过即系我可以形容少少啊 ，Samson 系一个个子少少嘅人嚟嘅，但系佢内心嘅强大啊， 哇， 嗰个领域之广。哇！真系唔讲得少，真系 系啊，因为我觉得同 Samson 有种即系共鸣啊，即系仔女找共鸣系咩咧？即系大家都系由一个科学人啊，再慢慢变成一个文人去揾嗰啲文化。佢今集咪讲咗好多易经嘅嘢嘅，即系或者过去都有讲一啲啦。 系冇错， 小弟屋企真系有本易经喺度嘅。 哦，咁你仲有冇读咧？而家 因为话。 真系咩人听咩喎？我听嗰个先，我净系听到 massage， 即系三次啊！ 你净系听到按摩同推拿啫嘛，老婆。因为咧，话说啊，当时咧就好兴有一样嘅嘢，咪就系去翻内地北上咧，就系买书噶嘛，即系佢哋啲书城啊，成咁样啦。 系， 即系你知佢哋可以去到十蚊三本噶嘛。咁我有一日行过，哇，十蚊三本真系好抵。然后我就执啦，佢有嗰啲咩咧，《山海经》。即我唔知道大家，即系啲中国嘅经典啊，《山海经》啦，即系就话系描述中国古时嘅地图啊，珍禽异兽咁啊，即刻拎咗本啦，再睇，唔系冇马经，我拎咗《易经》又拎啦，《鬼谷子》又拎啦，《周公解梦》又拎啦，系啦，跟住我拎咗好多呢啲咁嘅书翻屋企，摆咗个书柜上面。 加埋都系十 几蚊，加埋都系十几蚊系啦。本身谂住拎翻嚟做手信，但系自己睇睇下又觉得几得意，结果最尾。我只系睇咗《山海经》头三分一，《易经》同《鬼谷子》完全冇掂过，同埋《周公解梦》就系当我发梦见到特朗普嘅时候，我有拎出嚟睇啊，究竟我发梦见到特朗普系点解咧？嗱，《周公解梦》就真系拎得最多出嚟，即系偶然啊，发梦见到 on panel， 究竟点解就喺《周公解梦》嗰度拎出嚟？所以我觉得今集同阿 Samson 啊好有 feel， 希望有一日可以系啦，见到佢真人，可以同佢倾一倾《易经》嘅嘢，小弟都略有研究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期24日嘅工展会夜晚8点结束，唔少市民把握机会入场购物，多个摊档减价促销。有参展商话，整体销售额比去年减少大约20%，但系预计最后一日生意额会增加。厂商会话，今年整体入场人次有130万，同去年相若，创下10亿销售总额。因应恢复深圳1000多行，工展会今年向自由行旅客派发免费门票，并第一次推出银发优惠。厂商会话，唔少展商都反映多咗内地旅客嚟消费，银发优惠亦都受到市民欢迎。警方话，就上星期五在九龙湾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同日拉了一个40岁男子涉嫌干扰汽车罪。那个男子已经保释候查，警方仍然在调查有关案件，将会征询律政司的意见。消息话，被捕男子是休班海关人员。海关话，案件仍在调查中，不会就个案作出任何评论。事发在上星期五下午，警方说一架电单车在宏基街近消防局对开，怀疑失控撞向路边铁柱，27岁的司机受伤昏迷，当场证实不治，现场一个40岁男途人手部受伤送院。康文署公布农历新年假期的公共服务安排，辖下公园和游乐场会照常开放，康体通系统网页版和流动应用程式服务亦都会照常运作，部分康乐体育设施在大年初一 二暂停开放之后，会年初三重开，包括部分体育馆、壁球场、网球场、屯门康乐体育中心和牛池湾公园的射箭场等。各项陆上收费康乐设施、游泳池和水上活动中心都会在年初一至初三暂停开放。除了已经作预订安排之外，大球场和各运动场将暂停开放。另外，各度假营在农历年29将不提供宿营服务，并在年初一至初三暂停开放。各场地内的康体通服务柜台和智能自助服务站将会在场地关闭期间暂停服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听晚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星期四稍后气温开始下降，星期五同六朝早寒冷，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两元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的地方，拣搭短途车，不搭长途车。攻略二，搭的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的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在哪度落车，等他教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 来到故事尾声，四位好姊妹张佩、吴云、丹丹和董嘉熙，各自的结局是甜抑或苦，一起见证友情的温度怎样化成力量，支持大家好好活下去。 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勾地表咧，我哋都唔准备重推，我哋希望咧就系每季卖地个主动权喺政府度，卖几多，点样卖法，拣边啲地卖，咁我哋就审时度势，因应个环境嚟到推嗰啲地。 请即登入 rthk.hk 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业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好，晚上时间9:36啊，咁啊，再一次多谢 Samson 就系做呢个415嘅嘉宾啦、 啊。嗯，系，冇错，新一期嘉宾咧，已经准备好噶啦，都系一位嘅即系香港人过到嚟415啦，呢个时区嗰度咧，做一个幸福嘅设计师。 O、okay, K，、哦、好啦，咁啊，我哋期待下睇下几时会再有即系老可嘅415出现啦。咁但系回应翻 Samson 嘅访问内容咧，我觉得即系玄学嗰 part，我觉得系呢排比较勾起小弟嘅兴趣嘅，即系小弟不嬲都对呢方面有兴趣啦。再加上而家年尾咧，我唔知道大家个社交平台会唔会忽然出咗好多呢啲啊？即系例如我嚟紧2025年嘅屋企九宫飞星应该点样摆咧、哦？即系西南应该摆咩啊？ 西方應該擺咩啊？東南面係病位啊？呢啲嘢就開始唔同嘅社交平台會彈出嚟啦。咁啊，例如我可能我見有啲可能係水晶鋪做廣告，就話我嚟緊可能要擺假設啦，要擺個藍色嘅水晶喺角落頭嘅，咁就可以多啲錢啊，咁樣即係有呢啲啦。咁我今日睇咗條片，我覺得幾得意嘅。咁啊，內容係咩呢？就係話咧有個主持咧就分析翻啊，2024年啲師傅嘅預言。究竟有真有假咧？咁就講翻轉頭， 我有睇過條片， 係啦。咁啊，嗱，即係有啲我哋都認識嘅師傅就唔開名啦。咁啊，其中一開始第一個係車工嚟嘅，即係車工。咁我哇，啲車工好靚喎，下面啲網民留言咁樣啦。咁我覺得啊，幾得意。即係通常去到呢啲年頭年尾嘅階段，就會比較多呢啲，尤其是我哋嚟緊農曆年又出現翻啊。咁然後就會睇我嚟緊屬豬、屬猴、屬鼠又唔知乜嘢咁樣。我想知兩位呢方面有多唔多涉獵啊，或者幾時開始有呢方面嘅興趣呢，或者有冇呢方面興趣嘅話， 得仔先啦。 得仔嚟講咧，其實都主要係因為跟阿媽，阿媽對呢方面即係玄學啊，甚至佢啲計算咩筆斗星斗陣嗰啲，佢有涉獵，佢有涉獵，但係佢全部咧。都是在網上自學的，究竟他學的那些啱不啱呢不知道的，但他純粹真的 有一顆心在這裡，還有呢他由以前開始呢已經是我不知道通勝是不是每年都要買一本，還 是通勝有， 總之他每一年都會擺本通勝在個廁所的，不知道為什麼他一定要擺在廁所抽氣扇底下，一定要擺在那裡的，他說咁總之就 是他到現在都還有， 是啦，坐鎮住的， 電子書不行的， 是啦，唔知点解，但系亦都系因为咁样咧，咁厕所系每个人都要必去噶嘛，咁所以有时去厕所冇嘢做嘅时候，又会攞本通胜出嚟咧去夹下嘅。 仔啊，系 Andy 系方便去即系喺度涉猎呢一本嘅通胜，哦、 我怀疑都系 之外，系定系阵嚟嘅咧？即系喺厕所呢个位，呢个位又要压住啊？ 唔系，咁我谂应该系方便佢嘅啫，即系方便大家啦。可能我老豆又会有时啊去厕所嘅时候睇下。但亦都係因為咁咧，我就培養咗一個興趣嘅時候，有時候去睇下，因為個通勝咧，有時又唔知咩有廿四節氣啊，跟住又有嗰啲咩天光地支啊，咁我初頭會有涉獵啲嘅。 但係你自己本人嘅興趣係大， 我其實不大嘅，但係最涉獵到啊，係我中學嘅時期會考嘅時期。就係、是、係啦，就係、是、嗰時咧，就好似頭先阿一哥所講，有啲咩九宮飛星圖，每年都有噶啦。 咁老豆就喺文昌位度。 係啦，佢話一定要揾一個文昌位，仲要擺棵綠色嘅植物喺嗰度。我記得當年啊，我會考當年2010年，當時嘅九宮飛星圖個文昌位喺屋企嘅正中間啊。咁我就擺咗一盆綠色嘅植物擺喺正中央嗰度，永遠都阻住我周圍行嚟行去嘅。咁跟住阿媽打掃嘅時候咧，又可能倒瀉又整冧咗啲咩咧，所以 哎呀， 跟住我就驚啊！嗰時會考，我就啊好彩成績都唔差，但都唔好咯。 係因為小弟嘅屋企都有呢方面嘅興趣啦，都會睇下嘅。咁如果你回應翻阿德仔講會考嘅時候，我老豆都有做類似嘅嘢嘅。佢唔記得喺我會考定係 A level 嘅時候咧，就話幫我求咗支籤。係啦，我話你邊度求？佢話係翻大陸有間好出名嘅廟求嘅，好準嘅。咁我話咁你解嚟聽下，咁佢拎咗支籤，我記得嗰日係退去飲嘅，真係即係好似我頭 part 嘅節目咁樣回應，係飲嘅時候無啦啦同我講啲好認真嘅嘢。咁我話好，你解下個籤啊。咁佢個銀包入面咧，好小心翼翼咁拎咗張籤文出嚟啦。 係 嗱，啲籤咧， 39籤，即即復即即， 木蘭 飄來。 我唔記得咗嗰支籤嘅籤文係咩啦？但我老豆用佢嘅方法解俾我聽，佢話嗱。呢、這個簽話俾你知咧，如果你得嘅話咧， 就 你呢世人就得噶啦。如果你唔得嘅話咧，呢世人就唔得噶啦。 好好啊，解 咁我就同我老豆講，其實你解咗啲咩咧？你係問師傅定自己解咧？我老豆話：，誒唔使師傅啊，我準過啲師傅啊。咁佢就同我解咗啲簽，就話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啦。咁樣， 唔得就唔得，好嘢，好嘢，好嘢。 咁但 係最先出現打贏羅家英前輩嘅就係你阿爸 啦。係啦，我細伯都有啲料到，即係細伯有時唔係，即係我阿爸唔係細伯，即係有時而家食下飯嘅時候，佢都會望住即係兩個孫啊，孫仔孫女咩？啊！你個仔個福相嚟喎，個眉頭唔知點樣，都幾好幾好咁樣。咁我話多謝多謝多謝。咁但係因為 一係得， 一係唔得，係啦。咁嗰支籤我好似有 keep 起咗嘅，我睇下揾唔揾得翻先。 喺我舊銀包入面嘅。anyway， 咁但係我想講，即係好多時呢啲都係屋企人嘅分圖啊、剩啊咁樣啦。咁好似我亦都試過翻工嘅時候，都有啲前輩同我講呢啲即係玄學上嘅嘢，都有試過。但我發現我人生，我今日想講嘅，我人生最早接觸呢啲命理啊，或者占卜啊、術數嘢嘅時候咧、其實要推翻係幾時咧？係我中二嘅時候。 我 等我轉一轉音樂先， 係 轉一轉音樂先。 好好好， 關世八事㗎係咪都係？ 唔關世八事嘅，係關咩事咧？即係雖知呢啲即係星座啊、生肖啊，好多時咧都係同戀愛有關嘅。咁、我記得咧，我喺中學嘅時候咧，每年嘅聖誕禮物啦，由中二、中三、中四、中五嘅聖誕禮物都係咩咧？都係一本嘅星座運程書嚟㗎。是某一本的雜誌啊，那本雜誌是 No 那本呢、調返轉啦 ，No 那本雜誌出的係啦，咁啊細細本的袋裝書就是當時的女朋友送俾我的。咁點解聖誕禮物呢？就因為聖誕節就12月25號啦，咁你就可以睇啦，睇到即新一年的1月、2月、3月、4月、5月、6月的時候咧，究竟你的運程是怎樣啦？好啦，個重點不是你的運程，個重點是你要睇曬兩本的運程書。即小弟是天秤座啦， 哦，即佢出咗十二本， 佢出咗十二本，分晒唔同嘅星座嘅星座书。咁、例如老可你嘅星座系 狮子 系啦。咁假设我同老可拍拖咁样啦，咁佢就会送一本狮子同埋天秤座嘅。咁然后佢会揾 highlighter 咧、去 mark 晒哦，边几个月份系容易嗌交，嗌啲咩？咁麻烦我就记得哦，二月嘅时候咧就会因为学业咧就大家会有所嗌交咁样。咁、我就开始即系好似阿德仔阿妈咁样啦。既然摆咗喺度本书，咁有时去厕所就开始抡下本书啦，又发现哦，原来有呢啲嘢嘅呢个世界上，因为最早接触就净系识。生肖啫嘛，細個睇農曆年，哦嚟緊 屬龍啊， 係啦，屬龍係點樣？咁但係開始就係中學拍拖嘅時候，先接觸到哦，原來仲有星座呢樣嘢。咁然後慢慢咧，佢又會試過嗌交嘅時候咧，佢話：嗱，你睇翻本星座書啊。佢話獅子座嘅女仔點樣啦？獅子座嘅女仔係咁樣， 所以咪咁咯。 你應該要咁樣氹翻我啊嘛。 哦，喂，好好、啊、喎，变咗工具书喎、啊，而家 工具书系，所以我记得系储起咗，我差唔多有，因为拍咗差唔多三四年啦，所以每年有两本咧，我系储起咗几年嘅星座书，而亦都系多谢呢位女朋友嘅启蒙咧， 系 坦白讲嘅，我过去唔系即之后拍拖咧，我都有问对方星座。因為我都有嘗試喺星座嗰方面入手，你知噶啦，即係 尋求下一啲解決嘅方案到啊！ 即係好多時撩女仔嘅時候，哦，你係雙魚座嘅，嗱，雙魚座嘅人咧多愁善感，啱唔啱啊？啱啊，啱啊，啱啊，哦，咁、不如我同你再促膝長談傾多啲啊！ 系会肚饿嘅，同埋咧一夜晚就眼瞓嘅，系咪咧？ 系啊，系啊，啱喎、啊，真系喎、啊。 你个人好情绪化系咪？系啊，好小事都会好唔开心，系咪啊？啱啊。 朝头早系咪唔使起身啊？朝头早系咪唔使起身？系啊， 系啊。所以我最早啊，对于一啲即系星座嗰方面嘅知识咧，就系、要多谢即系呢位嘅前度女朋友啦。啊、而我好记得啊，当时呢本杂志咧，为咗吸引啊。一男一女去买佢哋即系呢个嘅星座运程书咧，系揾咗以下落嚟嘅呢一位。 分手后一分钟，便有后悔声音。能伤我最深的人，牵得我心。应该漠不关心，然而还着紧。当揽紧他人，想起跟你热吻，顽固太深，原来身体会疑问，再没法可惜应别人，原罪掉了，能容许你怜悯，早知不应是爱。有情人日日夜夜痛分开，感慨避开一个，少少未悔恨我，未悔知不散不爱，手未放开，雨就来才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 同意满分可否错一次以后一次爱。天天都是最重要起手，皮肤有你的指纹刻得太深， 应该漠不关心，然而还着紧。 当揽紧他人，想起跟你热吻。不应是爱，便是爱。 有情人日日夜夜同分开感慨， 未开 一 个，未悔恨我未会知不散不爱，心未放开， 宇宙内 才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同意满分可否错一次以后，早知不应是爱，便是爱。 有情人 日日夜夜同分开感慨，避开 一个 少 少意 外，未悔恨我未会知不散不爱，心未放开， 宇宙内 才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痛亦满分可否错一次以后一折磨。 找来有方力申和邓丽欣的十分爱啦。我记得我个本咧，天秤座嘅封面咧就系阿方力申先生啦。 哦，系。 跟住女孩子嗰本咧就系邓丽欣小姐，系啦。咁所以我系有佢哋两个嘅书册咧，系有 total 有六至七本嘅。系啦，就储埋咗喺个床头。我记得我系一直都唔舍得抌，系啦，咁啊留到唔知几时先至，好似大学嘅时候先发现，哦，原来仲摆喺度，先至抌咗。 喂，我想问一个问题，爱唔爱咧？一哥，当阵时爱唔爱噶？ 咩爱唔爱啊？即系呢个要啦，唔系啊，爱啦， 呢个初恋啊， 人哋信点会唔要啊？ 做咩回避问题啊？ 唔好讲呢啲啊！ 一仔而家坊间有个新嘅称号噶嘛？2025系啊，情场浪子咪就系佢咯，即系佢讲乜嘢咧，任何咧都要兜翻去嗰个 朋友背面啦。 爱唔爱？我梗系爱噶，人哋送礼物冇理由唔爱噶，系咪先？梗系要噶。 嗱，你两位拍档咧，我觉得咧都系即系玄学嗰方面咧，如何生活化咧，都靠阿爸阿妈。 系嘅，真系。 我觉得都系阿爸阿妈嗰个生活嘅方法啊、作息啊，即系个理念上系啲乜嘢咧？咁而我咧喺70年代长大嘅小朋友咧，再浓烈啲嘅嗰阵味，即系包围晒嘅所有嘢都，即系例如系啲咩咧？譬如学小学嘅名啦，即系譬如好多好宗教气息嘅，即系佛教啊、基督教学校嗰啲好多噶嘛。呢个第一。咁第二咧就系咧。港产片，当时嘅港产片咧，除咗功夫系列之外咧，就有一大堆咧嗰啲关于咩玄学啊，咩睇咩千奇百怪啊，咁啊跟住又即系电台嘅一啲嘅即系灵异节目有好多噶嘛，咁、你嗱你谂下睇戏又有，听收音机又有，好啦，咁啊跟住咧屋企咧就布满晒呢啲嘢，即系除咗头先阿德仔讲，嗰本通胜系必有嘅。但我嗰陣時嗰本通勝係放喺邊度咧？放喺屋企個神台嗰度。 哦， 哇！其實神台咧係我兒時咧一個非常之恐懼面對嘅一張，即係一個神台啊。因為咧佢上面咧係包含曬所有，譬如祖先啦， 係 祖先啦，跟住一啲即係大家信奉嘅一啲嘅佛像啦，咁 係 啦，冇錯啦。咁啊，每當咧夜晚啊。即係有時嗰陣時，我哋要做廳長噶嘛，即係200多尺，一家六口，甚至係七口嘅時候， 邊度咁多床俾你瞓先得㗎？ 嗯， 咁我哋就會打地鋪，而打地鋪嘅時候啊，嗰張神台就喺我個頭。 哦，係啊，跟住嗰盞燈咧， 仲要紅色咧， 紅色燈，跟住之後我屋企都係咁樣，有時要瞓廳啦，多人起上嚟嘅時候，嗰種紅色燈咧，細個係覺得哇，好驚喎。 係啊，係真係驚驚地。 係啊，係啊，有時啲電咧接觸得唔好咧，仲減啊啲咁樣。咁咧就係因為咁咧。就嗰種疑神疑鬼啊，究竟係充斥住我嘅，即係個思路上面究竟有啲嘢係咪？哦，原來我做錯嘢咁。例如係啲咩咧？又聽到嗰啲咧，即係以前嗰啲公屋啊，嗰啲石屎啊，佢咪有啲鋼筋嘅？ 係係， 即係由於冷縮而漲嘅關係， 有波子聲， 滴滴滴滴， 係。咁我心咧。就好似咧，唔知點解成日好怯咁樣啊？點解會咁嘅咧？阿爸爸咁樣咁啊，所以令到我咧細細個咧就喺呢一個嘅氣氛裏邊長大咧，我個人係好信嘅。 係， 就算係我入到電台嘅時候咧，即係阿台長問我：喂，何亨，你做到啲咩節目啊？咁啊，除咗男人至愛的車之外咧，我想探索一下喺靈異界，或者喺呢一個娛樂嗰方面，可唔可以幫啲聽眾解説一下咧？咁所以玄學喺我人生裏面嘅關係咧，就係從細到大慢慢培養到入電台，我都處理過一段頗長嘅時間。 咁 關於一啲 咁你玄 學啊靈異， 你自己本身有冇諗過去學呢方面嘅嘢咧？ 即係應該都知少少嗰啲咯，都係揸住嗰幾句説話啦：一命二運三風水啊，落地喊生聲，好醜命生成，即係呢啲咁嘅大題啊！ 你即係嗰啲，或者羅蘭姐次次都係最尾行出嚟話，若然未報， 時辰未到， 未到係啦， 福有由歸， 會有宗教色彩嘅大哲理咧，通常都係咁。不過咧，我想講咩咧？即係作為一個新移民咧，另外一樣嘢係令我過到嚟三藩市要探索嘢就係咩咧？其實我都同香港做嘅嘢差唔多，例如係譬如啊間屋，阿師傅可唔可以指點？即係小弟嗰間屋咧，嗱、那個方位就咁樣嘅。咁我未過嚟之前咧，我已經將呢一邊啊，我而家屋企嗰個 floor plan 咧，就同阿師傅研究。 咁即係係香港嘅師傅嚟嘅。 香港師傅嚟噶，好朋友。 係、哦、係， 我話師傅啊，我啲間屋係咁樣嘅，即係文昌位，即係其實做翻阿德仔阿爸嗰啲嘢咯。文昌位邊個位，邊度要留意？咁啊，師傅又指點咗我嗱，就啱啱喺泳池嘅右手邊呢一個位。咁我話師傅點搞咧？即係點樣令到小朋友讀書順順利利咁樣咧？佢話一定要有一樣嘢， 嗯， 知唔知係咩啊？ 要有支筆喺度。 要一本書， 唔係喎，唔係喎，喺泳池喎， 喺泳池唔可以有支筆㗎， 係咯， 即係浸支筆落下邊 啊，要有真係唔識喎， 師傅贈咗一句，佢話嗱，記住啊，如果你想小朋友讀書咧，即係聰明伶俐，即係升學又順利咧，要保持住個泳池乾淨， 哎呀。 一语道破啊！ 系啦，系啊，一定要干净。我话如果唔干净会点咧？佢思绪会好杂乱下。 系，咁但系我想知喺嗰边，即系三藩市嗰边，其实多唔多呢啲风水师傅嘅？ 其实当然啦，我哋都系少数族裔嚟嘅。咁即系坊间都有嘅，即系譬如要感受，当然第一个地方梗系呢一个嘅 Chinatown 啦。但系最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其實師傅是遍佈不同的區域的嘛。 嗯。 而有時會見到，譬如廟宇香港很多啦，是不是？是。即是你譬如求籤或者初機去哪裡很多的嘛。那這邊呢不是太多的。但是那師傅呢就隱藏了一些民居的地方的。 哦，即是你有一個師傅。 是。即是突然間住宅區那裡呢兜兜下咦點解好似有神台燈喺度噶嗱？ 哦，即係變曬，即係入曬居民咁樣，然後你就直接行上去，就幫襯咁樣。 係啊， 哦， 喺民居嗰度嗱，如果喺香港生活咧，即係譬如每年過時過節啦，咁都又要指點，咁啊去咗啲廟宇嗰度噶嘛，咁啊嗰啲廟宇香火鼎盛嘅。 是 即係亦都係，即係大家因應住嗰一日啊，嗰、那個時辰好啊，就去拜一拜先咁樣。咁而喺呢一邊咧。就佢會即係當然都有廟，不過可能要喺個路要遠少少嘅地方咯。 要揾咯，個比例上係少啲嘅。咁但係呢邊咧，我就係都有做嗰樣嘢，不過咧就去咗一啲咧賣佛具嘅地方啊。 嗯嗯， 呢邊咧好多賣佛具嘅地方咧，佢入邊係有個壇喺度。 哦， 但係冇點過香嘅，即係好乾淨、好光鮮嘅，即係成個感覺係好唔同。同埋咧，你去譬如攝太歲啊，或者去還神嗰啲咧，通常我喺香港係會買好多供品噶嘛， 是 即係水果，跟住咩燒肉咁之類嗰啲咁樣。我喺呢邊係唔使嘅，阿師傅話呢邊唔使，你嚟到美國唔使買咁多嘢。 唔同嘅， 咁準備咩嗰邊？ 有心嘅添少少香油。 係最緊要都係講個心字嘅啫。信則有，不信則無啦。 又睇獎啦，農夫今年又攞獎啦，睇獎睇獎睇上，攞獎攞獎演唱，俾啲掌聲有請。一命二運三風水人有三衰六旺，我仲要衰到幾歲？究竟點解佢出世歌詞含住金鎖匙又點解我成間屋仲細過佢座次又點解我次次買六合彩時中一個字係咪有出事出仔害事點解佢係我波子揸波子我好多 cons 佢好多女士同人同命同車唔同病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命二運三風水四寫五入犯太歲六六無窮都仲咁衰七除八卻九十歲十個光頭都唔同命水人出唱片我出唱片出到喺頒獎典禮裏面鏡頭唔影呢邊觀眾睇我唔見我哋坐喺側田嘅側面側面側面側掘打田點樣先做到歌聲急急要律令俾啲掌聲有請領領出嚟又睇獎啦農夫今年又攞獎啦睇獎睇獎睇上攞獎攞獎演唱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六歲七八年後就生個女九十幾歲都仲未去個個都唔同命水人踢波時我又踢波但係點解人哋踢皇馬我就踢南華球迷唔多想睇我又唔多矜貴場場都以和為貴打和打和和過和仔點樣先做到球星急急如律令俾啲掌聲有請 属猪的朋友，属鼠的朋友，属牛的朋友，属老虎的朋友，属蛇的朋友，属马的朋友，咁佢二三次啊？ 嘅朋友点啊？ 嘅朋友点啊？ 睇相睇相睇相，攞相攞相演唱。 我一出世就识睇梅花易数，用咗廿年罗间东南西北，梗系分到。我掌又睇到，相又睇到，要 rap 都完全冇难度。鼻头好有肉内心就冇毒眼睛水汪汪桃花运畅旺眉尾散储钱难 好找来有农夫和麦玲玲师傅的风生水气啊 是咁啊临尾都要讲返声嘅即係啊呢啲风水命理嘅嘢就。 非精密科学啦係啦咁啊信则有不信则无啦。 我哋都係从传统或者资讯嘅角度探讨一下嘅。 最紧要新一年开开心心 是 拜拜 信自己啦。